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龙图案卷集》，作者尔雅，由掷地有声制作。 第754集，改变的风向。赵普收了新亭侯，看红九娘，吴一霍也皱着眉头过来了。 只有天尊，如果非要做，玉堂的外公陆天寒可能也行，但除了这两人，根本不可能有人能做到。 那什么，刚才他还拍我来着，管他是人是鬼啊，如果被冻上了，那刚才就不能动弹了吧？怎么这会儿才冻成渣渣呀？ 我刚才没有感觉到任何的寒气。 众影卫也点头，叫人费解呢。公孙拍了好一会儿，将小四子放下来，捧着他的脸瞧他怎么样了。小四子撅个嘴，又扑公孙怀里了。公孙倒是笑了，又揉了他两下，管他是人是鬼呢，反正小四子没事就行了。这边闹哄哄的，刚刚练好了功的小梁子跑了过来。他刚才练完功回到院子，发现大家都不在，四处找，遇到个影卫，说是小四子在回廊撞到鬼了。小梁子一听就炸毛了，连忙飞奔过来。 景儿，我就说我刚才看到个影子，还以为看错了，早知道刚才练功的时候就解决掉。哎呀， 小梁子话没说完，被赵普半路拽着领子提溜住了。萧梁在赵普手里晃来晃去。 你刚才练功看到什么了？ 一个人影，咻一下闪过，动作倒是不快，反正没斩着快，就是无声无息的，我还以为是天尊呢，一身白。 朝哪个方向？ 西边。真的没气息也没风，别真不是人吧。 赵普将小梁子放下，小梁子扑过去搂小四子，拍着胸脯说以后都不离开小四子半步了，还说再遇到那小鬼就打残他。小四子这会儿已经缓过劲儿来了。 不是个白衣服的鬼，是个红衣服的。爹爹，有两个鬼鬼吗？ 公孙来气，谁装神弄鬼吓唬小四子。庞玉这会儿已经站起来了，拍着屁股上的灰土皱着眉。 嘿，这什么鬼啊，就连开封府都大摇大摆的进。还有啊，这吓唬谁不好，竟然吓唬小四子，哼。 公孙将小四子抱起来塞进赵普手里，跑去看那一滩血水，不过衣领子也被赵普提溜住了。公孙回头瞧他， 让我查出来是谁吓唬儿子，我就 公孙话没说完一惊，众人就见赵普把公孙给抱起来了。 你他娘的病好了， 放我下来。 公孙来气，小四子趴在公孙肚子上，瞧着一气抱俩的赵普。 给我回屋里睡觉去。 赵普带着公孙和小四子回屋，让吩咐影卫们 加强守卫，去给展昭报个信，跟他说开封府闹鬼吓着小四子了，这是展昭的地盘，管他是人是鬼，让他想办法收拾去。 影卫们领命各自行动，其他人摸着下巴看赵普将挣扎着要下来的公孙抱走。小四子还助纣为虐，坐在公孙肚子上帮赵普按住他爹。庞玉抱着胳膊蹲下问摸着下巴的小梁子， 哎，我这大半天没来，这是不是错过了什么？ 小梁子眯着眼睛嗯了半天，感慨了一句， 哎呀，我师父真霸气。 说完小梁子就跑去陪小四子了。太白居里，展昭和白玉堂听了殷侯杀费心的缘由。殷侯告诉两人，本来费心的确是该死，或者将他交给官府让他身败名裂也不错，但是费心自己不怎么靠谱吧，却有个很乖很乖的女儿。费心三个儿子一个女儿，女儿最小听话懂事，叫费韵。费韵和展昭的外婆认识， 两人是至交好友，也是江湖正派里为数不多的能公正地对待魔宫和魔宫众老的人之一。不过殷侯平淡地评价费运的时候，喝高了的天尊插嘴了。 那丫头暗恋殷侯，你外婆过世之后呢，她对殷侯可好了，可惜老鬼不领情啊，老鬼除了你外婆谁都不领情。哎，你说是不是作死啊？都是好姑娘啊。 殷侯白了他一眼，天尊拖着下巴歪着头，很费解的自言自语。 哎呀，我年轻的时候啊，明明比他帅，那为什么所有女人都喜欢他，也不喜欢我呢？ 展昭和白玉堂瞄了天尊一眼，又瞄殷侯，这俩类型不同。殷侯受人欢迎很容易理解，可是没理由天尊没人暗恋呢。天尊那么帅，别是太二了，所以有人暗恋也没发现。 别听他胡说。 天尊掰着手指头给殷侯数，巴拉巴拉念了几十个名字，都是暗恋殷侯的好姑娘。展昭挑着眉头瞧着殷侯。 哎呀，看不出来呀，这么受欢迎的吗？ 传说中的男人不坏，女人不爱 啊。哎呀，为什么一个暗恋我的都没有？ 玉堂，你说为师是不是很惨？ 白玉堂叹气，殷侯将天尊按在一旁，让他去搂幺幺，不要来打岔，然后继续跟展昭和白玉堂讲述当年实情的缘由。费运十分崇拜费心，父女俩感情非常好。知道真相后的殷侯也觉得难办，他对费心原本无好感也无不满，就事论事，杀了那么多无辜的人偿命也是正常的。但殷侯不是衙门的人，他也不主持正义，这种事情通常他都交给天尊办，也省得自己左右为难。可就在他不想管的时候，费心却去找他了，求他帮忙保护自己，以免被天尊夺了性命。 他有什么立场让你保他的命？他不是名门正派，人很好吗？就算杀人的时候是失心疯，杀完人之后清醒了，难道没内疚过？ 哎，他来求我是因为觉得我能理解他的所作所为。 理解？ 他杀人之后心安理得活下去的理由就是他活着比那些人活着有用。 什么意思啊？ 从能力、智力、地位、手中权势等等，费心觉得自己的存在价值远高于他杀死的那些一辈子都注定碌碌无为的芸芸众生。就好像人要活下去就要吃肉，他要活下去就要吃心。 这理由…… 展昭张大了嘴，无言以对。白玉堂也对费心产生了一种极度的厌恶。 费心为什么要杀无辜的好人呢？ 因为他要保持自己的心不会变坏，只有吃好人的心，他才能维持自己的正义。 殷侯话没说完，天尊又补充： 你们说他是不是有病？ 在他看来，只要杀的是没用的人，和杀猪杀鸡就没有太大的区别。而且他还说自己出手很快，对方死的时候没痛苦。 因为这个，所以外公你杀了他呀？ 当时还没有，我倒是想来着，不过没动手。不过后来有些后悔，早动手就好了。 展昭和白玉堂都点头，同时有些不好的预感。 那之后呢？ 要抓费心就要人赃并获，费心怕落下证据在天尊手里，所以不再出去杀人。 不出去杀？难道在家里啊？ 他杀了费运，你外婆最好的朋友。你外婆出嫁的时候替他开心，过世的时候在他坟头哭的好友。 还是他的亲生女儿？ 是，我当时火往上撞，想都没想就把他宰了，用的是我唯一能想到的觉得适合他的死法。 展昭和白玉堂都叹气，觉得这人的确是死有余辜。 不过杀人的过程被他的儿子们看到了。 殷侯补充了一句，展昭算是明白过来了。 所以他们那么恨你啊？ 没，他们应该不恨我，因为他们看到费心杀费运了。不出意外的话，接下来就是他们。 那…… 不过这三人还有些前途，毕竟是武林盟主之子，万一变成幻心魔之子，估计以后日子会比较难过。总之事情是解决了，之后便没人再提起。 展昭皱起了眉头看殷侯。 谁说没人提起啊？那三人为了不影响自己的前途，于是将幻心魔变成了杀了幻心魔的你。 好段子。 殷侯没说话，天尊在一旁拍手，白玉堂无奈看他。天尊伸了个懒腰，搂着展昭的肩膀。 哎，你说他是不是受气包？ 嗯， 明明是受气包，天下人除了我却都打不过他，你说是不是气死那帮正派？ 展昭笑着看天尊，突然觉得其实银妖王对于殷侯万人嫌天尊孤独百年的说法本来就不准，因为从小一起长大的这两人无论命运多坎坷，始终还是彼此关心相互为伴的，就算这世上没有他们，天尊也不会一直孤单，因为殷侯一直都在。 传说中的酱油祖吗？ 这悲催的两大武林至尊呢？ 众人正聊着，就听楼梯上脚步声响，随后折影和紫影敲门进来，跟展昭说了刚才开封府发生的事情。 什么？ 有人吓唬小四子？ 天尊蹦了起来，被殷侯按回去坐好。 你是说赵普一刀砍过去，对方变成了冰渣，散了一地？ 折影和紫影都点头。展昭和白玉堂对视了一眼，觉得有些蹊跷，是巧合吗？开封府一天之内就闹了两次鬼，第一次似乎和殷侯的功夫有些关系，第二次又跟天尊的功夫有关系。那死了的七哥是个从来没出过宫门的宫女，原本展昭他们也以为这闹鬼的案子是冲着赵真赵婆，反正就是赵氏皇族去的，可怎么就变了方向，转来了开封府，还转到了殷侯和天尊身上？ 掷地有声，专注精品声音制作。